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著名钢琴家迪希特演奏的李斯特·梅菲斯特圆舞曲 A 小调匈牙利狂想曲超级练习曲诗歌与宗教的和谐爱之梦第三首和根据帕格尼尼小提琴协奏曲中主题创作的超级练习曲钢琴作品。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